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171章。一晃寒假很快就过去了，莫凡不舍得将心夏送回到了学校，莫凡自己也要进入到下半学期的冲刺之中。到了下半个学期，莫凡没有过分的埋头苦修，更多的是到青天烈所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委托来接。战斗是提升实力的最好方式，几乎每次大的战斗之后，莫凡都发现自己的修为有很大的收获，要么星云得到了一次扩充，要么就是可以冲击下一个境界的程度。雷系和火系卡在中阶第一个级别算是有一段时间了，现在莫凡迫切希望能够提升起来，战斗就是最好的提升。 玲玲，怎么还没有委托呀？我都快无聊死了。 莫凡坐在奶茶店里，一脸认真地看着享受奶茶的小萝莉玲玲。 没生意就是没生意，我能有什么办法？ 玲玲一脸满不在乎的样子。 哎，你们不是中华老字号吗？ 贵。 玲玲眼皮都不抬，继续喝她的奶茶。莫凡整个人都萎靡下去了，几天不打架浑身都不自在呀。又这样无聊的过了一段时间，莫凡正坐在阳台上看人工湖亭子里一对亲吻的男女。总之他现在就是无所事事到这个地步了，修炼好像又卡在那里了，无法再迈上去。滴滴滴，电话突然响了。莫凡一听这铃声，整个人都斯巴达了。为了能够第一时间接到委托，莫凡特意将玲玲的来电设置成了一个独特的铃声，也正是此时响起的这个。 莫凡，有活干了。 玲玲声音轻灵地说道。 很好啊，这次是什么事儿啊？ 莫凡急忙说道。 有点复杂，又有点简单，你自己来列锁一趟吧。 玲玲语气怪怪地说道。莫凡也是一阵纳闷，自己在青天烈锁怎么也有四个多月了，一共处理过了不下十个委托，每次都是成功完成，通常玲玲也会在电话里简单的描述一下委托，这次怎么让自己到大本营去了呢？带着这个疑惑，莫凡乘车来到了青天烈锁。青天烈锁还是和往常一样，看上去就跟一家随时都会倒闭的老中西结合咖茶馆一样，门可罗雀的。走了进去，门铃清脆地响了起来，里面果然没有一个顾客。包老头在吧台抽着烟，玲玲坐在吧台前，长腿是细，就是够不到地面，还穿着短裙长筒袜。 怎么了？ 莫凡走到玲玲面前询问了一句。 你自己看吧，这个委托我也是干这行这么多年第一次见。 包老头将委托书往莫凡面前一推，玲玲也没有说话，喝着果汁等莫凡看完。莫凡那个纳闷啊，拿起委托书就读了起来。 由于特殊原因，我本人正在被一些特殊情况缠身，只能够派人到你们青天烈所，希望你们能够派出经验丰富的猎人帮我保护一个人的安危。我相信你们青天烈所的信誉，所以我将钱先汇入到你们账户当中。 莫凡读着并没有觉得这事儿有什么复杂的地方啊，一脸疑惑地看着包老头道。 不就是做保镖吗？没什么呀。 包老头敲了敲烟斗，又慢悠悠地说道。 你看一下要保护的对象。 难不成这个人很特殊吗？可是再特殊也就是保。啊，我去。 莫凡看着看着一下子整个人都不好了。莫凡把委托书拿进了一下，甚至揉了揉眼睛，确定不是眼花了。 我们一开始也以为这是恶作剧，不过钱确实已经入账了，数目不小。 包老头说道。 啊，这是什么鬼啊？ 莫凡拿着委托书那个出汗的像瀑布似的。保护人是很正常，莫凡并不觉得这种委托有什么特殊的地方。问题是委托书中要保护的人，这名字叫莫凡。 莫凡一开始以为是有人跟自己重名呢，毕竟自己这名字如此英俊潇洒，富有内涵呐。其他有修养的人士取了这名字也是正常的事儿。可委托书上分分明明写的是明珠学府青校区召唤系新生莫凡。委托猎人保护猎人，莫凡感觉自己的智商有些不够用了。原本莫凡以为当初那对夫妇双委托的情况已经够离奇了，和现在这状况比起来，这完全就不值一提呀。 爷爷，你看怎么办？ 玲玲坐在一边问道。 别人这么有诚意，钱都付了，自然得负责到底。我让大生过来一趟吧，他应该从妖都回来了。 包老头说道。等等，我自己是猎人，我保护我自己不就行了吗？只要不出事儿，这钱就归我了。莫凡可是见钱眼开，本来最近青天猎所就没有他的生意可做了，好不容易来了一单，不能因为这事儿莫名其妙就不做呀。这单生意莫凡自己接了，保护自己这活儿能有什么难的呢？ 那可不行，你要是死了的话，我们青天猎所就有失名誉了。 包老头一本正经地说道。莫凡那个叫尼玛呀，听听这老头说的还是不是人话呀？ 你要多加小心啊，既然有人出这么一笔金额来让我们青天猎所的人保护你，这就说明你可能有生命危险的。 玲玲认真地说道。我没事又不瞎逛，多半在学校修炼，能有什么生命危险呢？莫凡说道。话刚说完，莫凡突然间想到了新下的那位历史老师说的，假如黑教廷的目的真的就是地圣权，假如地圣权当中还藏着什么更古老的秘密，那黑教廷岂不是还会来找自己吗？若是黑教廷，自己一个人要对抗可真就难了。 是不是斩空老大察觉到了黑教廷的这个动向，于是委托人来保护我，他自己抽不开身？ 莫凡心中暗想着，能够花一大笔钱来保护自己的人绝对不多，莫凡现在基本猜测是博城那边的人。 你也不用觉得不自在，大生是专业保护人的，被保护的人甚至都觉察不到有危险到来，危机就往往解除了。玲玲，你先和大生一起照看好莫凡吧。 包老头说道。 好。 玲玲点着头。离开了青天猎所，莫凡便有些心事重重了。假如真是黑教廷，那么这次麻烦真有点大。黑教廷的残忍他是见识过的，为达目的可谓是不择手段的。而且这些家伙有一种无孔不入的感觉，无论是当初的教官白杨，还是那个潜伏在墓室有十年之久的宇昂，像这种人在暴露之前恐怕真的很难防备啊。算了，想那么多也没什么用啊，只能够走一步算一步了。现在的自己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小初阶法师了，他们派人过来，那也得看他们有几条狗命不是？返回到学校的时候已经是夜里了，莫凡不想绕道，于是打算直接穿过人工湖公园。刚走到人工湖前，忽然间旁边的假山处有几个人影在闪动。暗影系到了中阶之后，对影子的变换是非常敏锐的，哪怕隔着一座大假山，依然可以马上察觉到后面的情况。莫凡这心中一紧，暗骂道： 啊，不会吧，这么快就出动了？ 貌似那位叫大生的师兄还没有来保护自己呢，黑教廷动作竟然这么快，而且大胆到潜伏在明珠学府的外围伺机动手。 上，速战速决。 有一个声音传了过来，看上去是领头人物。莫凡眉头紧锁，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大段距离，好让自己能够看清这几个埋伏自己的人。假山之中马上跳出几个人影来，他们身上都有魔法气息，而且从他们身上缭绕的星轨便可以证明他们已经酝酿好了魔法。一团明媚的火焰划破了夜色，从假山的高处一下子抛落了下来。从火团的躁动程度可以判断，这分明就是三级的火丝， 拥有可怕的爆裂效果。莫凡快速地往旁边跳开，那团火丝马上在刚才自己站着的地方炸开了，浓浓的火焰化为了火舌朝着他们扑打过来。莫凡眉头拧起，脚狠狠地往地板上一跺，顿时脚下有玫瑰色的火焰迅速地窜起。 我是尹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172章，这些火焰快速地飞窜到莫凡全身，像是给莫凡穿上了一件火焰之衣似的，俊逸邪魅。那些扑打过来的赤红色火舌遇到莫凡的眉眼之后，就像做坏事的小孩子碰见了班主任似的，吓得往其他地方窜散，根本不敢有任何冒犯的念想。真是开玩笑，小小的凡火也想和眉眼抗衡。莫凡冷冷地扫了一眼那个朝自己释放火系魔法的家伙，还没有等到他看清那个人，就在湖水处气压骤然间下沉，周围的气流被疯狂地抽走了。当达到临界点真空的时候，便有狂风呈现了螺旋状扶摇直上，从原本细小的旋风渐渐地扩大，化为了一个直径能有2米的狂风龙卷。狂风龙卷是在湖水附近形成，于是湖水全都被倒吸了上去，一时间黑漆漆的水变成了一条盘曲而起的水龙，扭动着那粗壮的身躯朝着莫凡这里席卷过来。水雾弥漫扑打在莫凡的脸上，莫凡头发都被吹得立了起来了。看着这风盘龙卷越来越近，莫凡不敢有半点犹豫，立刻激活了血兽靴，血色化为了凝固的铠甲覆盖在了莫凡的双足上，血光乍现，便像是给莫凡的双腿充斥着庞大的能量。双腿一蹬，莫凡一跳足以跳出了10米。他知道风盘龙卷威力虽然很大，却挪动起来很缓慢，算准风盘龙卷的肆虐轨迹，莫凡一个猛跳，跳跃到了公园幽暗的路灯上面，再往不远处的树干上跃去，那无法改变方向的风盘龙卷便带着湖水全部撞在了那片林子当中。一时间整个林子像遭受到一场台风的洗礼，狼藉一片。 这小子好灵活， 有个黑影骂道。莫凡并没有去理会说话的这个人，他清楚对自己威胁最大的必定是那个风系的终结魔法师，所以必须先把他干掉才行。莫凡手掌一翻，雷电之力驾轻就熟地窜了上来，那些电弧化为了一条条紫色的狂蟒，朝着释放风系魔法的那个人飞去。滋滋滋的雷印在假山附近不停地传递，并且也准确捕捉到了那个人。莫凡一看到那人正遭受到雷印的麻痹无法动弹之后，果断地朝着假山那里冲去。呼呼呼的两团火焰在莫凡面前炸开了，可是拥有眉眼的莫凡根本就不会惧怕这种级别的力量，他稍稍避开了爆裂火丝中央最高的爆破力之后，依旧急速地朝着假山的地方冲去。 血兽铁蹄， 莫凡激活了血兽靴主动的效果，将力量彻底凝聚在双腿上。此时莫凡这腿爆发的力量就不再属于人类的，那是血兽铁蹄狠狠的一次践踏。当莫凡一脚飞踢在那座假山上的时候，这座有一面房屋墙高的假山瞬间轰裂开了，轰轰然的倒塌了。蛮力传递到假山后面，躲在假山后面那名终结法师在这一踢下，整个人都差点跟假山一样散架子了，骨裂的声音在假山碎裂声中都听得清澈无比。莫凡穿过了被自己踢碎裂的假山，看到那个倒在假山废墟之中的人已经完全爬不起来了，这才转过身，目标锁定另外两名埋伏者。这两名埋伏者站在那里，看到整个假山近乎粉碎的那一幕之后，有些傻眼了。 太凶残了，一脚踢碎4米高的假山，这还是人吗？ 他们三个无非是因为贾文清的一顿饭 听闻了有人竟然胆大妄为的去猥亵他们的木奴娇女神，所以特此受命在这里教训这个狂徒。原本给一点颜色看看他们就可以打道回府了，谁知道战斗根本没有持续多久，他们最强的学长风系中阶魔法师傅天明就被踢得生死未卜。你们是什么人？木凡发现另外两个家伙都看傻了，忽然间意识到这帮人似乎不像黑教廷的，黑教廷出手那必定是索取性命或者是致命制服，而这几个人一开始还是用了火丝试探一番，发现初阶魔法对自己基本上无效之后才动用了中阶魔法。 我们是明珠学府的学生，在这里蹲一个同学，只是想给他一点小教训，谁知道误将前辈当成了那人，请手下留情。 刚才那个释放火丝的学员急忙地说道， 是我们真的不是有意对前辈出手。 是谁指使你们来的？莫凡冷声问道。 是贾文清。 两人不敢不回答，莫凡也是汗颜，还真不是黑教廷的。这俩家伙也是可恶啊，要是再慢一点说出他们的身份，自己真就一个猎拳将他们给轰成渣了。对待黑教廷的人，莫凡不会一点手下留情的，自己家乡博城要多少人葬在他们手里呢？对黑教廷，莫凡除了几分心有余悸之外，更多的还是愤怒与仇恨。 赶紧带他去医务室，再慢点他就没命了。 莫凡对那两个人说道。俩人哪里还敢多说半句啊，跑到假山废墟当中将傅天明学长给挖了出来。抬起学长的时候，他们愕然地发现学长的骨头都快全碎了，整个人就剩下半条命在那儿了。这下手不是一点点的狠呐。张斌和李旺其实也算是好学生了，这种教训人的事情也就学长怂恿才敢干，他们理念里给别人吃点苦头就是教训了，谁知道他们崇拜的风系学长直接被别人一脚踢得骨头粉碎，命都快没了。他们倒是造了什么孽呀，遇上这么个凶神呢？张斌和李旺都不敢久留，生怕这位前辈一个不爽给他们也来一脚，那事儿就更大了。小风波过去，莫凡回到了自己的住所。看来是我太警惕了，黑教廷本领本事再大，也没有理由跑到这明珠学府来行凶啊。唉，莫凡揉了揉太阳穴，想让自己的神经放松一些，不过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在猜测到黑教廷要对自己下手之后，莫凡确实没法轻易的能平静下来。博城灾难死的人太多了，很多都是自己认识的，像何雨这样的少女那样惨遭毒手的这种画面到现在还印在脑子里挥之不去。除此之外，自己故障死了，猎妖队队长徐大荒死了，肥石也没活下来，曾经被自己第一个雷系魔法教训过的徐冰等几个流氓的尸体也在安全结界时从自己旁边抬过去了。到新的城市只是为了不再去回忆过往的事情，将噩梦渐渐地抛在脑后，但血淋淋的事情可以慢慢地淡去，对黑教廷的痛恨却只会与日俱增。刚才的战斗，莫凡确实是带着那种痛恨情绪的，所以根本没有一点手下留情，结果竟然是一场闹剧。还好那人还有气儿在，虽然自己也算正当防卫，但直接杀人的话是要被请到审判会去喝茶的。新学期刚开始，一个新的新闻马上又在全校传开了，那就是莫凡大魔头在开学前一天差点杀了一名风系学长。这事儿一下子在学校传得沸沸扬扬，搞得莫凡才消下去不久的臭名一下子又加倍了。莫凡终究是被学校教导处请去喝茶了，因为那位学长即便接受了治愈系老师的治疗，那恐怕也得两个多月才能够康复过来，至于以后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这都不好说。每年的下学期是冲刺主校区的重要阶段，这样被废掉两个月，那名风系学长多半是离主校区无缘了。关乎人命，肖院长自己也亲自来处理这件事了。 莫凡，为什么下手这么重？ 肖院长皱着眉头问道。学院倒不是不允许私下决斗，只是想莫凡这样差点要了人命的方式，学校无论如何都要处理的。莫凡也没有做过多的解释，反正他该说的都已经说了，是他们先埋伏自己， 自己属于正当防卫啊。 你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麻烦？ 肖院长问了一句，莫凡也没有回答。黑教廷要对付自己的事情完全是自己猜测的，这种事儿告诉肖院长也没有什么用。 好了，你回去吧，主校区的考核你注意一点，别再弄出类似的事情来。 肖院长也没有再多说什么，将莫凡给放了回去。离开了教导处，莫凡走在校园的大道上，仍旧感觉自己心中有一团疑云在缭绕着，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的心总是没法安下来。是在害怕黑教廷吗？否则为什么在知道黑教廷要对自己下手之后就一直感觉忧虑不安呢？可是没有理由啊，当初自己还在初阶的时候就没有怕过他们，为什么现在已经到达中阶了？不对，自己不是怕他们，是怕他们再将自己身边熟悉的人的性命给带走。 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请订阅本专辑，继续收听下一集。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173章，自己的实力是在变强，可老爹莫家欣和心下终究没有自保的能力。宇航那家伙还活着，黑教廷这种不择手段的狗东西，他们要逼自己拿出地胜权，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袭击家人。不行，不能这样坐以待毙，敌人在暗，自己在明。玲玲，告诉高老头，我不需要保护，让那位大师兄去保护我爸莫家兴，然后玲玲，拜托你去保护我妹妹叶心夏。莫凡很快拿起手机就给玲玲打了电话。 可是，委托要我们保护的是你。 玲玲说道：“他们要是出什么事的话，我跟死了也没什么区别了。” 这…… 玲玲还在犹豫。那边包老头的声音却闯了进来。 大声去吧，保护莫凡的父亲。玲玲，你留心他妹妹。 你谢谢。莫凡有些感激地说道。 大声和玲玲都不在你身边，我的其他弟子也都在外，没人保护你的话，你自己一切小心，实在不行就躲到青天烈所来，没有人敢在我包老头的地盘撒野，要对付你的势力也不行。 包老头说道：我正想会会他们，来年回家用他们的血去祭祀。莫凡狠狠地说道。那帮黑教廷的狗杂碎真以为自己还是当年的莫凡，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当初自己确实太弱，很多事情只能够眼睁睁地看着。在体育馆里看到那个从林皮女妖身体里钻出来的女孩时，莫凡突然间明白，在博城其实很多人都是如此的，他们每个人都和那个被寄生的女孩一样，仅仅是求得生存，包括将自己命给了张小猴的何宇也是，临死前那一抹对生命的眷恋看得人心如刀割。所以莫凡冲进了体育馆，他想救人，当实力达到了这个级别，力所能及能救下的人自己选择了转身离开，置之不理，那种良心的谴责会伴随一生的，会让自己觉得自己和黑教廷那帮狗东西一样，没有任何区别。或许现在我远没有斩空老大舍身取义的勇气，也没有伟大到像何宇那样用自己的性命去换得仅仅是暗恋的男孩一生，可那个时候自己拥有现在的力量，一定不会有任何犹豫的将黑教廷给轰个粉碎再粉碎的。这群连妖魔都不如的畜生来得正好，地圣权就在你莫凡爸爸这里，有本事就来拿，这一次来几个就杀几个。 哦，你确定你准备好了吗？ 肖院长有些诧异地看着这位突然间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学生。 嗯，我现在就要进三步塔修炼。 莫凡很坚决地说道。 黑教廷究竟会派什么实力的人来对付自己呢？莫凡并不清楚，不过包老头似乎知道什么内情。他告诉莫凡，高阶法师级别的人物多半是被盯着，再加上明珠学府有萧院长这种级别的强者坐镇，高阶法师和高阶法师以上的绝没有可能潜入到学府里行凶。黑教廷已经被审判会和各大势力盯得很紧了。不过这种东西就跟一张网似的，牢牢地将黑教廷的活动范围给网住的同时，也意味着会有一些漏网之鱼钻过网孔，亦或者通过层层复杂的关系来买凶杀人。所以无论是审判会还是明珠学府，都无法百分百防范黑教廷那些爪牙潜入进来。至于躲藏起来，这种东西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莫凡不可能永远过与世隔绝的生活，莫凡自己是绝对不会躲的。 好吧，我现在就去给你申请，这需要一些时间，你先待在学校里专心修炼吧。 萧院长说道。谢谢院长。莫凡点了点头，三步塔具有地圣拳修炼类似的效果，对实力的提升绝对是大大的益处。 是你自己争取的，不用谢我。更何况体育馆事件，你也给学校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按理说是应该再奖励你什么。不过你也知道，你自己把功劳做了交易，再加上你刚刚又差点失手杀人。 萧院长笑着说道。原来你已经知道了。莫凡尴尬地挠了挠头。 安排好后我会通知你的。 萧院长说道。嗯，那我先走了。莫凡刚一离开，从旁边的侧厅处就走出了一名男性老师。顾汉老师从窗户位置看了一眼走远的莫凡，回头去看着萧院长。 既然我们已经得到消息，为什么不索性让他躲起来？黑教廷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他们总能够找到各种手段来对付他们想要对付的人。我们在明不一定能够控制好这个状况。 顾汉老师认真地说道。 铲除黑教廷人人有责，我们校方也应该出一份力。经过各方面的探查，现在黑教廷忽然间风声很紧，审判会与众势力都没有抓到他们的马脚。这次他们隐藏了一年多，终于又有一些行动了。尽管只是针对一个学员，但想必莫凡身上确实有他们和你所需要的东西，否则不会在这个时候动手。 萧院长摸着胡须说道。 所以审判会那边的意思是借着黑教廷再次出动这个机会，来挖出一个有分量的幕后黑手来，从中彻底追查出撒朗的行踪。 顾汉说道。 正是如此，这样做莫凡或许会有一些生命危险，但我相信这个孩子有一定的自保能力。黑教廷这些年来一直无往不利，恶贯满盈，倘若再不能将他们缉拿，将来会不会有更多的薄惩，谁也说不好。 萧院长说道。薄惩事件已经过去有些年了，民众或许会渐渐淡忘掉这件事儿，可政府、魔法协会、猎者联盟这些人类势力是不可能放过他们的，这件事儿必须有一个始终。 既然我们这里得到了审判会的一些暗示，为什么不直接告诉莫凡？毕竟他算是一个诱饵，总得知情啊。 顾汉开口问道。 他是个聪明人，我想他心里有数，假如他怕，他已经躲起来了。他提出要去三步塔，说明他想提升实力，想和黑教廷抗衡，他有他自己的决定。 萧院长说道。 我还是有些担心，黑教廷心狠手辣，防不胜防，他只是一个学生。 选择相信他吧，他比我们想象中更强，也更聪明。 萧院长说道。 在莫凡差点失手杀人的时候，肖院长没多久便接到了审判会那里偷来的消息。于是肖院长明白为什么莫凡会对袭击他的人下杀手了。这个莫凡已经知道了自己危险的处境，可他没有逃，这点连肖院长都不得不佩服这学生的气魄。逃得了一时，逃不了一世啊。肖院长相信他做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静安私人疗养院内，一名中年男子站在病床边，目光注视着那个身上都已经打上了石膏和固定钢板的人。 傅天明，我再问你一次，你是不是已经暴露了？ 男子冷冷地问道。 没有，我可以用我的性命发誓，这次前去试探，我正是以一个叫做贾文清的名义前去的，校方那边也绝不可能发现什么，只是我也不明白那人为什么下手如此狠辣。 浑身打着石膏的人说道。此人正是被莫凡一脚踢的骨头尽碎的傅天明，他目光带着几分惧怕地注视着自己面前这个神出鬼没的人。 我会另有安排，你接下去要做的就是把伤养好，然后以你的人脉去寻他报仇雪恨，我需要混淆视听。 站在一旁浑身冒着浓浓煞气的男子说道。 哼，我是慕白，我不会被莫凡超越的，去听下一集，你们等着瞧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174章。 教师大人，此人在明珠学府本就宿敌众多，即便你们不出手，他也是四面楚歌。依我看，最合适的时机就是在主校区的考核上。我已经得到消息说，主校区考核已经有几个世家子弟打算联手对付他。 打着石膏的傅天明说道。 不用你教我怎么做。 煞气男子冷笑道。谈话结束，煞气男子已经离开了。傅天明非常勉强地支撑起身体往窗户外面看去，却骇然地发现这位教室大人步入一片阴暗处的同时，还有几个狰狞的身影伴随在其左右。那些东西显然是这位教室饲养的黑触妖，那种据说是用半人半尸炼化的生物，简直就是这个世界上最肮脏丑陋和可悲的东西了。 莫凡，你以为这一次还能够逃得了吗？ 阴暗的灌木丛中，那位戴着帽子的教士忽然站在了原地，那双眼睛正注视着还亮着灯火的明珠学府。他缓缓地将帽子给脑袋上扫了一下，却是露出了一张戴着半张面具的脸。当冷光照耀在上面的时候，此人脸上扭曲的表情就给人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你躲入大学学府也没有用，我说过会将你变成我的奴隶，像这些死狗一样驱使着，就一定会做到。 他扫了一眼旁边那几只讨好自己的黑触妖，眼中没有一丝怜悯，残忍地踢了其中一个粗脖子黑触妖一脚。宇昂有一个嗜好，那就是将他特别痛恨的人变成为自己卖命的这种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怪物，被自己当作黑狗一样折磨一生。三部塔坐落在明珠学府的主校区，而在主校区的明珠精英们，他们不断争夺的重要资源之中正有着三部塔。三部塔类似于地圣泉，是天才地宝。地圣泉是由于它本身孕育数千年，其中蕴藏的能量可以滋养这一座城，可以哺育出更多出色的魔法师。三部塔它同样历史悠久，是仙人及智慧所修筑的一座能够将天地间零散飘荡的元素能量聚集在一处的非常特殊的魔法建筑。元素无处不在，灵种之所以会诞生，正是因为在某处元素魔能特别密集的地方，经过岁月的淬炼渐渐演化而成的。三部塔的位置和构造正是可以将方圆数千公里的能量汇聚起来，就像一个蔓延在数千公里地表下的巨大根须， 哪怕这片大地上看上去无比的匮乏，可覆盖如此之广的凝聚，同样也将为树干提供源源不断的生长能量。三步塔的这种凝聚可以说是明珠学府培育魔法天才的关键。原本校方规定，唯有进入到主校区，同时在主校区表现相当优异的学员，才可以获得进入三步塔修炼的资格。莫凡却成为了一个特例。这个机会，肖院长已经叮嘱过莫凡了，有可能仅有一次，所以必须要好好的珍惜。莫凡知道自己正面临着一次重大的危机，黑教廷指名道姓要对付自己，所以他不能再等了，他必须把实力再提升起来。三步塔呈现的是一个完全对称的立体三角形，它的外部由看上去像是由银色金属构成的，笔直耸立而起，在主校区之中便是格外的显眼。 院长， 守候在三步塔入口处的两名男子看到肖院长之后，都很恭敬地行了一个礼。 今天是你们值守啊，许可我已经让人给你们看过了，就由你们领这位学生进去吧。 肖院长说道。 啊，这位就是青校区的新生。想当初我是在进入到主校区两年之后，才终于能够进入到三步塔中啊。学弟，你的机缘真是让我们羡慕。 其中一名看上去比较友善的守护者笑着说道。莫凡谦虚地笑了笑。 跟我来吧，我会告诉你要怎么做的。 友善的守护人领着莫凡往三步塔里边走，莫凡跟着他进入其中，出现了一条泛着金属亮光的长长通道。在这通道上也不知走了多少分钟，莫凡忍不住发出了好奇之声。这个通道好生奇怪，自己貌似一直往前走的，按照这步伐速度，怎么也得从正门穿到三步塔的后门好几个来回了。为什么感觉这条笔直的通道就跟没有尽头似的？这三步塔从外面看直径最多50米啊。 你知道这里为什么叫做三步塔吗？ 那位友善的学长守护人开口道。难道这里是类似迷魂阵一样的东西？看似一直往前走，其实我们走的是弯路，或者是回行路。从刚才进来到现在，我们走了少说有500米了，三步塔长宽都只有50米啊。莫凡说道。 不是的，我们确实一直走的是直线，你还在青校区，所以你恐怕不会接触到空间系的一些理论了。空间有一个概念叫做一步千丈，两步万里，三步无疆。三步塔其实也叫做无疆之塔，因为它从外面看并不是非常宏伟壮阔，可里边的空间却很难走到头。 友善学长给莫凡解释道。空间学？莫凡倒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儿。 对，这三步塔是一位主修土系刺修空间系的大贤者所造，这里面有奇妙的空间魔法阵咒，至今没有人可以完全解读它，所以我们只能够按照前辈们留下来的指示来进行使用。三步塔有很多层空间，每一层空间所能够凝聚的能量又有所不同。你是中级魔法师，所以最多只能够在一层和二层修炼，再往上去的话，你可能直接被能量灌输的爆体而亡。 友善学长给莫凡提醒道。这样，那我怎么判断自己适合在第几层空间修炼呢？ 这个嘛，你自己去体验就知道了。 继续往前走，前方出现了阶梯，这阶梯看上去无比震撼，那是因为它只有一级一级的阶梯板，它们悬空在前方的昏暗之中，正通向昏暗更高处的一个极具几何感的三角形悬空平台上。 我只能够送你到这儿了，你自己顺着阶梯往上走吧。 友善的学长说道。好的，谢谢。等那位学长守护人离开之后，莫凡才小心翼翼地往那阶梯板轻轻一踩，看看他会不会掉下去。这种感觉就好像以前曾经玩过的超级玛丽，自己在上面一踩就要马上跳走，否则这些阶梯板会马上坠落下去。事实证明， 阶梯板非常牢固，莫凡根本不知道他们是由什么力量支撑的，但是他们就那样孤傲地悬浮着，用力往下蹬也纹丝不动。莫凡放心地往上走，按照那位学长说的，到了上面那块能有篮球场大小的三角形金属平台上的时候才算是第一层。天地间的元素之力在那里会格外的雄厚，魔法师在那里修炼相应的星云，星云的膨胀速度会比往常快很多。莫凡顺着阶梯往上走，一开始还走得很顺畅，没什么阻碍的样子，可不知道为什么一直能够扛着煤气罐一口气上五楼的莫凡，大概走了一半阶梯的时候就已经觉得有些头晕不适了，继续往上走呼吸变沉重了。 这是什么情况啊？我的魔能怎么一直在消耗呢？ 莫凡很快发现问题了，魔能在消耗，自己根本没有使用任何的魔法，也没有进行把控的练习，凭什么自己的魔能在不停的消耗呢？ 算了，不管那么多了，先到达目的地再说吧。 莫凡加快了速度，想要一口气到那悬空的金属平台上，他攀爬的速度越快，魔能的消耗速度也越快，火系星云的魔能竟然都要干枯了。抵达了平台上，马上就有一股浓郁的火系元素气息扑面而来，他们就像一群飞舞在自己周围的生命小精灵，非常友善地缭绕着，甚至主动往人的精神世界中钻。感觉能量涌来，莫凡马上进入到明修，赫然发现这里的修炼速度竟然一点都不比当初在地圣泉之内修炼的慢。要知道当时自己还是初阶，地圣泉提供的多半也是初阶到中阶临界点的能量，现在自己已经是中阶，还能够获得那惊人的修炼速度加成。 我是影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175章。 哇，一层就已经修炼速度比往常快了20倍不止，那要是到了两层呢？ 莫凡不禁思考了起来。这里所有元素气息的浓郁程度都要比外面高20倍，明修的过程中星云增长的速度自然也是20倍，这里修炼一个小时多一点，相当于外面明修一整天。 要不要试着往更高的地方走走？ 院长也说了，每个人进入三步塔的次数都非常有限，既然越高层元素的浓度越高，那么自己没理由不往更高层走啊。挑战第二层，走起。三步塔内那位看上去非常友善的学长回到了自己原来守护的位置，旁边那位看上去会淡漠一些的守护人瞥了他一眼，开口道： 你不会又没告诉新手，每上一小级的阶梯，空间产生的重力叠加就会强行加快消耗他们的魔能一分吧？ 这有什么好说的，自己上去了不就知道了吗？ 友善学长满不在乎地说道： 你应该告诉新手不要擅自到二层，二层的空间重力叠加将比第一层强2倍不止，普通中阶魔法师在半途上魔能就会消耗殆尽了，一旦魔能消耗殆尽，魔法师多半会出现昏厥状况，没法继续明修和练习把控的。 淡漠守护人说道： 哼，我没说，你也知道很多人就是那么清高自傲和不自量力，即便你提醒他不要擅自到二层，他们也会去尝试的。谁让三步塔里边的资源实在太过诱人了，每高一层获得的元素浓度就是翻倍的。 那名学长笑了起来，笑容却是几分狡猾。 你这样可不好。 有什么不好？凭什么他一个青校区新生能够进入三步塔，我们却需要在这里守卫整整2年的时间才勉强换取到一次进入三步塔的修炼机会。 那名学长笑容已经没有了，脸上带着几分怨念与嫉妒。 莫凡以前可是一个大大的游戏迷，一般正统游戏打怪升级会比较缓慢，这是为了游戏的平衡和持久性。比如说杀一头怪最多得个100多经验值，但后来一些谋取利益的人在正统游戏的基础上开发了私服，私服里随便杀一个怪就得几万经验，那等级跟坐火箭一样往上直窜，初次玩私服的时候怎么一个爽字了得呢？而现在这三步塔第二层就尼玛跟这私服里面打怪升级一样。平常修行莫凡是因为有了小泥鳅坠才获得了星云 2.5 倍左右的修炼速度提升，星辰是4倍的速度，可在这个浓度已经高达40倍的二层三步塔空间里，莫凡这星云的修炼速度算起来就是整整100倍，星辰的速度更是可以高达160倍，地圣泉都没有这样的状态啊。在这里修炼一天就等于整整修炼三个月啊。原本召唤系星辰进展还是比较缓慢的，莫凡想要在火系星云和雷系星云上多下些功夫，所以有段时间没翻召唤系的牌子，结果自己这里稍微一照顾召唤系星辰，召唤系星辰就迫不及待的要冲破枷锁。就一天的时间，召唤系星辰直接扩充，安全无痛苦的到达了星云级别。原本召唤系星图的把控练习在这里也可以得到急速的加快，考虑到把控这东西熟能生巧，没有必要将时间浪费在这上面，便将召唤系刚刚形成的星云先放上一放，继续修炼雷系和火系。雷系和火系的突破才是这次修炼的重中之重啊。这在私服里面练级再到正统服务器里面砍人的酸爽可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莫凡一直潜心修炼，没敢一点轻松。让他非常欣喜的是，雷系与火系已经迈入到了第二个级别。第一级别和第二级别的星云差距也相当大，单单是魔能方面的话就增加了有两倍不止。一整片小小的星云覆盖面积变得越来越广，里面蕴藏流转的魔能光辉更是鲜艳无比。雷与火再次得到提升，莫凡信心也大大增长。在这三步塔的修炼时间是有限的，莫凡估算了一下，自己大概剩下一天左右了。其实修炼的前几天修炼速度确实是飙升的，快得让莫凡无法想象。然而这种东西有点像吃药一样，药量吃多了容易产生一定的抗体。当莫凡通过第二层三步空间的40倍魔法浓度提升了一个层次之后，自己的修炼速度也从原本的100倍递减到了80，到了第五天只有50倍左右了，第六天更是下降到了30倍。这种情况实属正常，类似于地圣泉三步塔这种得天独厚的修炼资源往往都是有一次初次效果，往后继续在这里修炼的话效果都要大打折扣的。下降到30倍之后，莫凡仅剩的最后一天时间其实也就是平常自己修炼半个月不到的时间罢了，这对莫凡来说反而意义不是非常大。要不趁着最后一天冲一下第三层，莫凡脑子里冒出了这个念头来。越往高的层级走，元素浓度就越高，收益自然更是再翻倍的。像这种三步塔能来的机会真的不多了，莫凡想凭借着自己整整四系的魔能去冲击一下第三层。莫凡现在知道了，由于空间的叠加，这里存在着某种精神重力，层越高精神重力就越强，想来这正是将元素浓度压缩到那么高的重要设计，由此魔法师在往更高层的时候必定会受到精神重力的压制，魔能的消耗就是最大的征兆，魔能越高才能够往更高层的空间挑战。莫凡是一个整整拥有四系的男人，魔能的量绝对要比其他中阶法师要多，再加上这段时间的突破，尝试一下第三层未尝不可。说做就做，莫凡已经朝着二层空间与三层空间之间的阶梯爬去，每往上一个阶梯脑袋里就好像多绑上了一个铅球，那种沉重感会让人精神痛苦增强的。莫凡咬着牙继续往上冲， 冲到一半的时候，就有一种被唐僧念了紧箍咒的感觉，到了可以用痛苦不堪来形容。精神重力还在不停地增加，脑袋越来越沉，越来越难受，要被彻底的压扁了。 不行了，承受不住了，再下去脑袋都快爆炸了。 莫凡终于选择了放弃，这种精神痛苦比当初第一次冲击终极魔法师还要更加痛苦。 哦，这不是到了吗？ 莫凡刚要放弃，谁知道第三层空间就在眼前了。 这真是得来全不费，哎呀，不费个蛋啊，差点没命了。 他跟一条半死不活的老头一样爬到了第三层，踏入到第三层的瞬间，所有的精神压力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整整高达80倍的元素浓度，让人感觉浸泡在一片元素海洋里，可以贪婪的吸收来扩充自己的星云。 哇，整整200倍的修炼速度， Oh my god！ 莫凡自己都疯了。到了第三层，修炼速度又是直接往上翻。第二层，莫凡最初星云是获得100倍的修炼速度，这一次竟然是直接往上翻一倍。一天等于200天，这可是大半年的冥修时间呐。都说修炼路途漫漫遥远，那确实，如果一直都在没有任何资源和辅助的情况下修炼，正常人花一辈子的时间去修炼，那恐怕最多一个中阶魔法师，无法再往上提升了。正是这些天才地宝、得天独厚的资源，让魔法师在本身就拥有过人天赋的情况下更上一层楼。这次来三步塔仅仅7天时间，便可以顶得上在外面苦修好几年的时间呢。这一次莫凡将修炼的主要重心放在了火系上面，如果平均分配到4系上，要想让其中一个提升一个境界，那是没太可能的。但现在将一切集中在火系上，那么火系很有可能再突破一个层次，猎拳、九宫，很快自己也将达到唐月老师所在的领域了。虽然不知道他现在是否已经突破到更高的境界，但怎么说也离他更近了一步。一天的时间真的很短暂，莫凡恨不得就一头栽入这里，可惜校方规定的时间是7天，多一分钟也不会给予的。三步塔的每一次开启都将耗费巨大的能量，校方是会牢牢控制的。 我是莫凡，喜欢全职法师的小伙伴，我们下集见。